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永恒的魅力正在耳边，我是王卓，欢迎各位好朋友。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，这是非常著名的罗斯托罗波维奇和卡拉扬、伯伦爱乐共同来合作的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，还有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变奏曲。

Thank you.